角、抗、底、兖州、防、新、豫州、伪、姬、幽州、斗、江湖、牵牛、雾女、扬州、虚、威、青州、营市至东壁、并州、魁、楼、魏、徐州、卯、毕、冀州、子辉、申、益州、东并、与鬼、雍州、柳、七星、张、三河、益、枕、荆州。七星为官员，陈星庙、蛮夷星也。两军相当，日运，运等，立军。后长大，有胜；薄短小，无胜。众暴大破吴，暴为合，备为不合，为分离相去。直为自立，立王侯，破军杀将，复且待，有喜，为在中，中胜，在外，外胜。清外赤中，以和相去；赤外清中，以恶相去。气运先至而后去，居君胜。先至先去，前立后并；后至后去，前并后立；后至先去，前后皆并，居君不胜。见而去，其发急，虽胜无功。见半日以上，功大。白虹区短，上下锐，有者下大流血。日运至盛，近期三十日，远期六十日。其实时所不利，复生，生所利，而时亦尽，为主位。以其职及日所秀，加以日时，用命其国也。月行中道，安宁和平，阴间多水，阴室外北三尺，阴星北三尺，太阴大水冰，阳间交字，阳星多暴玉，太阳大旱桑也。角天门，十月为四月，十一月为五月，十二月为六月。水发近三尺，远五尺，犯四府，府沉珠，行南北河，以阴阳言，汗水冰桑。月食岁星，其秀地积若亡，荧惑也乱，田星也下犯上，太白也强国以战败，辰星也女乱，十大角，主命者恶之，心则为内贼乱也。烈星其秀地忧，月食始日，五月者六，六月者五，五月复六，六月者一，而五月者五，凡百一十三日而复始，故月食长也，日食为不脏也。甲乙四海之外，日月不沾。丙丁江淮海带也。戊己中州河己也。庚辛华山以西，壬癸衡山以北。日食国君，月食将相当之。国黄星大而赤，壮类南极，所出其下起兵，兵强其冲不利。昭明星大而白，无角，乍上乍下，所出国起兵多变。午残星出正东，东方之野， 其星状类辰星，去地可六丈。大贼星，出正南南方之野，星去地可六丈，大而赤，烁动有光。司微星，出正西西方之野，星去地可六丈，大而白，类太白。玉汉星，出正北北方之野，星去地可六丈，大而赤，烁动，察之中清。此四野星所出，出非其方，其下有冰，冲不利。四田星所出四余，去地可四丈。地为弦光，亦出四余，去地可三丈。若月始出，所见下有乱，乱者亡，有德者昌。时星状如太白，其出也不行，见则灭，所食者成亦乱。如星非星，如云非云，命曰归邪，归邪出，必有归国者。星者金之散气，其本曰火，旱星多，多水，少则旱，其大精也。天谷有阴如雷非雷，阴在地而下及地，其所亡者兵发其下。天狗状如大奔星，有声，其下指地，类狗，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，其下圆如树顷田处，上锐者则有黄色，千里破军杀将。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，黄白，起地而上，下大，上锐，其见也不重而祸，不有土功，必有大害。蚩尤之奇，类会而后趋，象奇，见则亡者征伐四方。寻始出于北斗旁，状如雄鸡，其怒青黑，象伏鳖。亡始类大流星，蛇形而苍黑，望之如有毛羽然。长庚如一匹步助天，此星现兵起。星坠至地则时也，何几之间时有坠星。天经而见景星，景星者德星也，其状无常，常出于有道之国。凡望云气，仰而望之，三四百里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二千里，登高而望之，下主地者三千里，云气有兽居上者盛。自化以南，气下黑上赤，松高三河之交，气正赤，衡山之北，气下黑上青，博节海带之间，气皆黑，江淮之间，气皆白。涂气白，土工气黄，车气乍高乍下，往往而聚，既气卑而不足，气团前卑而后高者吉，前方而后高者锐，后锐而卑者却，其气平者其行于，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，气相遇者卑胜高，锐胜方，气来卑而寻车通者不过三四日，去之五六里见，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，去之十余里见，气来高丈余二丈者， 不过三四十日，去之五六十里见。烧云经白者，其将汉，其是妾。其大根而前绝远者，当战。清白，其前低者，战胜。其前赤而阳者，战不胜。震云如立圆，柱云类柱，轴云团两端锐，勺云如绳者，居前艮天，其半半天，其泥者类雀其故。勾云勾曲，诸此云见以五色合沾，而则团密，其见动人，乃有沾。兵必起，合斗其直。王朔所后，绝于日旁。日旁云气，人主相，皆如其形以沾。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穷驴，南夷之气类舟船翻旗，大水处败君长，破国之虚，下有积钱，金宝之上皆有气，不可不察。海旁甚气向楼台，广野气成宫阙然，云气各向其山川人民所聚集。故后西号者入国邑，是封疆田畴之政治，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，赐至车服畜产精华。实息者吉，虚号者凶。若烟非烟，若云非云，郁郁纷纷，萧索轮圈，是谓青云。青云喜气也。若物非物，衣冠而不如，见则其欲被甲而屈。伏雷电，虾红，霹雳，夜鸣者，阳气之动者也。春夏则发，秋冬则藏，故后者无不思之。天开现物，地动彻绝，山崩即喜，川色西服，水淡地长，则和见象，城郭门闾，龟孽槁窟，宫庙底地，人民所赐，瑶俗车服，官民饮食，五谷草木，观其所属，仓府旧库，四通之路，六畜禽兽，所产去旧，鱼鳖鸟兽，观其所处，鬼哭若呼，其人逢物，化言诚然。凡后岁美恶，谨后岁始，岁始或冬至日，产气始萌，腊月明，人众足会，一会饮食，发阳气，故曰初岁。正月旦，亡者岁首，立春日，四时之始也。四时者后之日，而汉未显，即腊明正月旦绝八风，风从南方来，大汉西南，小汉西方有冰，西北荣书为小雨去冰，北方为中岁，东北为上岁，东方大水，东南民有疾疫，岁恶。故八风各与其冲对，克多者为胜，多胜少，久胜急，急胜徐。旦至时为脉，时至日叠为纪，叠至卜为属，卜至下卜为枢，下卜至日入为麻。欲终日有云，有风，有日。日当其时者，深而多时。无云有风日， 当其时，浅而多时，有云风无日；当其时，深而少时，有日无云不风。当其时者，驾有败，如时清小败，孰五斗米清大败，则风复起，有云，其驾复起，各以其时，用云色沾众所宜，其遇雪若寒，遂恶。是日光明，听都邑人民之声，声公则遂善，吉商则有兵，止旱雨水，绝遂恶。或从正月旦比朔雨，率日食一升，至七升而极，过之不沾。数至十二日，日值其月，沾水旱，为其环御千里之内沾，则为天下后，敬正月。月所离烈秀，日风云沾其国，然必察太岁所在，在金壤水毁木鸡火旱，此其大经也。正月上甲，风从东方，宜蚕风从西方，若淡黄云恶。冬至短极，现土炭，炭动露结角，蓝根出，泉水月，略以知日至，要绝鬼影。岁星所在，五谷逢昌，其兑为冲，岁乃有殃。太史公曰：自出生民以来，世主何尝不立日月星辰，及至五家三代，少而明之，内观代，外夷狄，分中国十又二州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法类于地，天则有日月，地则有阴阳，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，天则有烈秀，地则有周玉，三光者阴阳之精，气本在地，而圣人同理之。忧虑以往上矣，所见天变，解国书枯学，家瞻物怪，以何时应？其文图籍积祥不法，是以孔子论六经记忆而说不书，至天道命不传，传其人不待告，告非其人，虽言不著。昔之传天数者，高辛之前，仲离于唐于西河，有夏昆吴殷商巫咸周氏史翼长虹，于宋子为正则皮躁，在其干公楚唐末，赵衣高魏石深。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，百年中变，五百载大变，三大变一季，三季而大备，此其大数也。为国者必贵三五，上下各千岁，然后天人之际续备。太史公推古不变，未有可考于今昔，改略以春秋242年之间，日食36，彗星三见，宋襄公时星陨如雨，天子威，诸侯立政，五霸代兴，更为主命。自世之后，众暴寡，大病小，秦楚吴越夷狄也，为强霸，田氏篡齐，三家分晋，并为战国，争于攻取，兵革更起，成邑硕图， 因以饥馑极易焦苦，臣主共忧患。其察饥降后兴气犹及，尽是十二诸侯七国相王，言从恒者计种，而高唐干石因食物论其书传，故其沾宴零杂米言。二十八社主十二州，斗柄兼之，所从来久矣。秦之江也，后在太白，沾于狼湖。吴楚之江，后在荧惑，沾于鸟恒。燕齐之江，后在陈兴，沾于虚威。宋郑之江，后在遂兴，沾于房心。晋之江，亦后在陈兴，沾于申伐。及秦并吞三晋燕代，自河山以南者中国。中国于四海内，则在东南为阳，阳则日、岁星、荧惑、田星，沾于皆南，主避之。其西北则胡墨肉之诸易沾求隐公之民为阴，阴则月、太白、辰星，沾于皆北，毛主之。故中国山川东北流，其为首在龙蜀，尾末于伯节，是以秦晋好用兵，复战太白。太白主中国，而胡墨朔侵略，独占陈兴。陈兴出入造极，常主夷狄，其大惊也。此更为客主人，荧惑为备，外则礼兵，内则礼政，故曰虽有明天子，必是荧惑所在。诸侯更强，时灾易计，无可录者。秦始皇时，十五年彗星四现，九者八十日，常获敬天。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，并中国，外攘四夷，死人如乱麻。因以张楚并起，三十年之间，兵相台界，不可胜数，自蚩尤以来，未尝若斯也。项羽救巨鹿，王使西流，山东遂合纵诸侯，西坑秦人，诸屠咸阳。汉之兴，五星聚于东景，平城之围，月运深闭七重，诸吕作乱，日食昼会。吴楚七国叛逆，彗星数丈，天狗过梁也，及兵起，遂伏尸流血其下。元光元寿，蚩尤之旗再现，长则半天。其后京师师四出，诸夷狄者数十年，而伐胡尤甚。越之王荧惑首斗，朝鲜之拔兴备于河树，兵征大怨兴备招摇，此其落落大者。至若委屈小便，不可生道，由是观之，未有不先行献而应随之者也。夫自汉之为天数者，兴则唐都，弃则王朔，沾岁则魏显，故干石立五星法，唯独荧惑有反逆行。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，日月薄时，皆以为沾。余观史记考行事，百年之中，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，反逆行常盛大而变色，日月薄时，行南北有时，此其大度也。故子贡 防心、权衡、闲迟、微虚、列秀、不兴，此天之五官作位也，为经，不宜喜，大小有差，阔狭有长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田星，此五星者，天之五左，为尾，现福有时，所过行盈缩有度。日变修德，月变省行，星变结合，凡天变，过度乃瞻。国君强大，有德者昌，弱小势诈者亡。太上修德，其次修正，其次修旧，其次修攘，正下无之。夫长星之变悉见，而三光之瞻弃用。日月运势云风，此天之客气，其发现亦有大运，然其与正式俯仰，最近天人之福。此五者天之感动，为天数者必通三五，中识古今，深观时变，察其精粗，则天官备矣。苍地行德，天门为之开；赤地行德，天牢为之空；黄地行德，天妖为之起。风从西北来，必以更新。一秋中五至大赦，三至小赦。白帝行德，以正月二十日、二十一日月运为常大赦载，未有太阳也。亦曰：白帝行德，必卯谓之为，为三木得乃成，不三木即为不合，得不成。二曰：以辰为，不出其旬。黑帝行德，天官谓之动，天德行，天子更历年，不得风雨破时。三能三恒者，天庭也。克星出天庭，有其令。